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前主席、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前主席凯山丰威汉同志会晤25周年，朝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朝鲜老挝友好协会和老挝驻朝大使馆12号在平壤的大同江外交团会馆共同举办了联欢会。由朝鲜老挝友好协会副委员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委员长朴金日、有关部门干部、平壤市劳动群众、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丰坎因塔布阿里和使馆官员参加。会上一些人做了讲话。参加者观看了朝鲜老挝友好大同江区清流初级中学学生少年的艺术小品演出。联欢会结束后，朝鲜老挝友好协会成员和老挝使馆官员进行了体育比赛。